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 真情真美，真如一池春水，风吹点点涟漪，感受细致入微。 痴心无罪，付出没有不对，就算一生一世相依相随， 不必在乎是谁，反转是是非非，把前程做白纸，接受轮回。 我们都愿意给，只要爱的纯粹，就算 在乎是谁，反转是是非非，把前程做白纸，写上愿违。 我们都愿意给，只要爱的纯粹，就算有苦

舍，这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得过瘾，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会化泪痕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

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但是过境迁以后，这段情就算曾经刻骨铭心过，过去了又改变什么？地球它有公转几周

在想你。